看似无意方真能。供稿人刘素云。2014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。之所以说不寻常，是因为有几件大事同时出现，其意义的深远，远不是用我们的思维所能想出来的，这叫做不可思，也远不是我们用语言所能表达出来的，这叫做不可议。不可思，不可议，就是不可思议。这几件大事其中之一，就是今年年初师父上人慈悲向我们推荐介绍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光碟，并号召净宗弟子向上海下贤老和尚学习，每天看光碟三遍，念佛号一万声，一年看满一千遍。现在这片光碟已在海内外广泛流通，无量众生因此光碟而得度，真是殊胜至极。这是我们佛门一件幸事，一件大事。可以这样说，今年是海贤之年，我们要尊师教诲，老老实实向上海下贤老和尚学习，从老和尚身上我们会悟到一些东西，帮助我们成就道业。在这篇心得体会中，我从以下四个方面和诸位同修们分享。一，看似平凡，实则非凡。今年五月份，我看上海下贤老和尚光碟146遍，总的感觉是越看越爱看，越看越亲切，百看不厌。看着老和尚慈祥的面容，觉得老人家就是我未曾见面的祖父，他就是我至亲至爱的亲人。老人家是那样的平凡，他是茫茫人海中的普通一员，普通的不能再普通，平凡的不能再平凡。在茫茫人海当中，你可能不会多看他一眼。说他平凡，他身居乡间小庙，多年没有香火供养，他吃的是苦，凡夫之见，穿的是补，近百年从事农耕，开荒种地100多亩。他的一生就是两件事，一念佛，二干活。还有比这更平凡的吗？可恰恰在这平凡之中透出一种非凡，而这种非凡不是一般人所能体悟到的，而更凸显了他的平凡。那么我们怎样来认识他的非凡呢？我是从三个方面来认识的。一，从老人家的来历看。师父上人明确告诉我们，上海下贤老和尚是阿弥陀佛派到人间表法的。在光碟里，他也亲口告诉大家，阿弥陀佛让他住在世间表法。从这一点上看，你说他是平凡还是非凡？二，从老人家的言谈举止上看。老人家说，我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不说。什么都知道，就是无所不知。无所不知是什么境界？是大彻大悟的境界。大彻大悟之人是什么？当然是佛了。什么都不说， 是天机不可泄露。从这一点上看，你说它是平凡还是非凡？三，从师父上人对老和尚的评价上看，在我的印象中，师父上人无论是对出家众的评价，还是对在家众的评价，对海贤老和尚、对来佛三圣的评价是最高的了。仅举一例说明，师父上人说，上海下贤老和尚的这片光碟将影响末法九千年。老和尚的这片光碟就是《无量寿经》的总结，还有什么评价比这更高的呢？从这一点上看，你说它是平凡还是非凡？上海下贤老和尚是平凡的，上海下贤老和尚是非凡的。用这样四句话来概括他的平凡与非凡。默默无闻百多年，一句弥陀老实念。为众表法世间现，原是弥陀亲派遣。上海下贤老和尚看似平凡，实则非凡。二，学习上海下贤老和尚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。看老和尚的光碟，向老和尚学习，对我来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事，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，而是一生一世的事。看老和尚光碟，向老和尚学习，是我的日课，是我的月课，是我的年课，是我余生必修课。对于这片光碟，我现在的方法是听和看相结合。早晨两点起床后先听一遍，也可先看一遍。三点钟我在室外绕佛两小时，这时带着随身听，绕佛两小时又可听两遍，效果非常好。早晨五点钟时，三遍已经听完或看完。白天根据具体情况，能听看多少遍就听看多少遍。不要把听看光碟当成任务，当成负担，时间安排好了，很轻松自在。听看老和尚光碟，贵在持之以恒，不能刮一阵风就过去了。如果一阵风似的学习老和尚，那将一无所获。学习上海下贤老和尚要重实质，不重形式，修行还是清静一点好，不要搞得人来人往，热热闹闹，那样来佛寺就不是上海下贤老和尚在时的那个来佛寺了。我希望十年以后，一百年以后，来佛寺还是原来的那个来佛寺。如果再能出几个大圣大贤，那是最好不过的了。愿来佛寺早日恢复以往的平静。我们谁也不想看到一个变了味的来佛寺，请恕我直言。三，听看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光碟，就是老和尚的弟子，冥冥中必得老和尚加持。我们净宗弟子和上海下贤老和尚的渊源甚深，听看老和尚的光碟，就是老和尚的弟子，冥冥中必得老和尚的加持， 必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加持，必得龙天护法和一切护法善神的慈悲护佑。当你道业成就，功德圆满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时，上海下贤老和尚一定和阿弥陀佛及诸佛菩萨一起前来接引你。上海下庆老和尚、上海下贤老和尚的母亲也都在接引的队伍当中。那个接引阵容庄严殊胜，妙不可言。记得姐姐往生前曾经对我说过，小云，我往生时接引我的阵容和那张阿弥陀佛接引图是一模一样的。四，坚定信心，坚固愿心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学习上海下贤老和尚，就是要学习他信心坚定，愿心坚固，92年不换题目，不转弯，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。学习他至心一处，把心定在一句佛号上，学习他无事不办，就是把成佛这件事情办好，除此事之外别无他事。这是这张光碟重点中的重点，用两句话来概括，就是念阿弥陀佛，做阿弥陀佛。这是检验我们道业是否真正成就的唯一标准，也是究竟圆满的标准。学佛就要找到一条解脱之道，现在这条道就摆在我们面前，就看你走不走了。有的人因缘成熟，坚定不移地选择这条解脱之道，他今生就成就了。有的人因缘尚未完全成熟，这次机会就又擦肩而过，真的很可惜。人之所以痛苦，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，把假的当成真的，去苦苦追求，一念之差，在六道轮回没完没了，苦不堪言，这才是可怜悯者。最近我看了一本书，其中有这样一段话，我觉得非常有哲理。这段话是这样说的，我们不知道修行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功课，我们每天都忙于与生死无关的事情，忙得团团转，差别就是有钱跟没钱，但是到最后通通平等，一律进入太平间，放下世间的假象，你就拥有永恒的生命。佛陀告诉我们，放下了有限，你就拥有无限。以上这些话，愿与同修们分享共勉。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聂振涛教授在读了墨学编撰的《海会圣贤》一文之后，欣然为贤公作诗赞曰：鼎之轻重岂堪问，德之所具为圣行，应是西天来佛祖，轻松112龄，温柔敦厚诗之韵，疏通之远书之经，广博义良大和乐，洁净精微允直中，恭俭庄敬洽古礼，看似无意方真能，晚下人文成海月，只因造化遇贤僧。 贤公虽然不识一字，聂老却赞叹他的行仪暗合五经之德。墨学也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聂老所赞之词，贤公皆当之无愧。史记中曾有记载，孔子修订春秋，比则比，削则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。就是说，夫子把应该写的一定写上去，应该删的一定删掉，就连子夏这些长于文学的弟子也提不出一点意见。未识仁者面，久仰菩萨名。墨学拜读刘老师的这篇文章，也如子夏看春秋一般，无话可说，于是不动一字公露于此。师父上人如是说。我们看了刘素云居士的报告，心里非常的欢喜。刘居士也在给我们表法，你看，他看了146遍，越看越欢喜。我相信有不少人，不止他一个，越看就对这张光碟越不能放下。为什么？有悟处。这个悟处对我们修学净宗，对我们这一生了生死、出三界、往生净土有决定性的帮助。我们想想，他说得很好，还有什么事情比求往生更重要的？必须要知道，不能往生就是继续要搞六道轮回。在六道轮回里头，苦海无边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业障消不了，就要随业受报，有善业，有恶业。我常常提醒同学们，三善道是消善业的，三恶道是消恶业的。恶业能不能消得干净？消不干净。为什么？天天在造，造得多，消得少，永远消不了。起心动念无不是业。如果你要真正觉察到了，你才知道这多么可怕。老和尚教我们一个方法，把念头完全换成阿弥陀佛，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一切都放下。